在太阳节之际，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网站三色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经典著作《更高的举起先进旗帜，为争取最后胜利奋勇前进》。